奉至人至子的真主之名，难道你不知道你的主怎样处置象的主人吗？难道他没有使他们的计谋变成无益的吗？他曾派遣成群的鸟去伤害他们，以粘土射击他们，使他们变成吃剩的干草一样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